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人群当中的一种普遍焦虑有关系，这种焦虑叫身高焦虑。日前啊，某媒体是发表了一篇针对增高针的文章，那么这篇文章指出呢，近年来医学上主要用于矮小症治疗的增高针悄然兴起，甚至呢有家长啊为此一年会花费40-50万元。相关专家认为，生长激素有被滥用的苗头，可能呢带给使用者某些健康层面的风险。所谓的增高针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它的正确使用方法和范围又是什么？站在科学的角度，如何化解身高焦虑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接下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科学顾问寿陀。寿陀，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增高针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其实我在新闻当中介绍啊，有家长呢为了给孩子呢增高打针，一年花了40-50万，这种情况都是有了。可见呢这种针首先很贵，然后第二呢是家长的确对于孩子的身高呢是有焦虑。但同时呢也有人说增高针啊它是智商税，因为有人呢也同时打针，发现说花了那么多的钱，孩子的身高呢一年也就长了1厘米，觉得这个效果不是很好。那么你从科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解读一下增高针究竟它里面有什么，它是不是智商税呢？ 说到这个，咱们说的增高针啊，如果是就符合这种真正的医疗诊断标准的，就是说正儿八经的增高针，因为这个市面上存在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关于增加身高的各种各样的疗法，或者是加了引号的疗法，所以说你不能保证它使用的都是符合医疗规范的正规的医疗产品，这个都不能保证。那如果是符合医疗规范，就是在咱们缩小一下这个讨论的范围啊，就是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广泛的讨论的，可能很多家长也在考虑过使用的，实际上是这个人生长激素，是重组的人生长激素。这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人的成长，我们的身体的这种生长是受激素控制的，激素是一系列复杂的化学物质，我们这个不管是大脑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分泌出来之后呢，实际上能够起到控制身体发育或者是调节身体的机能的，就非常这种复杂的这种功能。我们都知道激素是很厉害的。 对， 那么生长激素呢其实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由大脑的垂体来分泌的。垂体呢是一个可以说是在大脑的最中间，就是我们的颅腔的最中间正中间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区域叫垂体。那么垂体呢能够分泌生长激素，那么生长激素有非常复杂的生理学功能，其中最主要的生理学功能就是促进骨垢的，就延缓骨垢的愈合，增长长骨的长度，简而言之来说就是能够促使人生长长高。这是生长激素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外显的一个特征。那么说到这些增高针，那我们说要增高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们首先是身高不足的，就是说我们来评价这个孩子，说哎孩子你这个高不高啊，这身高怎么样啊，因为大家对身高都非常焦虑啊，要不然我们说这高富帅为什么把高放在第一位呢？我觉得这真的可能是对吧，真的可能是这个就是所谓的一高遮百丑啊什么的。 像你这么说，帅是最不重要的是吗？ 帅是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因为它非常非常容易改变，尤其是现在医美那么发达，帅是很容易被，就是外貌特征面部特征其实是很容易改变的啊。你如果高了富了啊，尤其是富了之后你想帅其实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你想的话， 有道理， 大家对吧。 但是你说身高这个事儿呢，就是真的是很让人焦虑，因为确实对于我们还是一个动物嘛，对吧？ 嗯， 我们作为一个动物来说，我们动物的本能，我们当面临到比如说这个需要身体竞争或者是这个社会竞争的时候，体型是我们看动物世界就知道，是吧？这个个头大的就跟个头小的， 嗯， 它在这个社群当中竞争当中，它确实有一些这个确实有优势。 嗯， 人类呢，这个我们还很难免俗，我们仍然是一种动物， 嗯， 所以说仍然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这种这个身高的焦虑，其实在现代社会应该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人类摆脱了那种靠着体力、靠着身体这个来互相竞争的那种这个大的背景，所以说我们现在身高其实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呢，仍然是这个很本能的嘛，所以说大家很焦虑。但是呢，这个身高呢又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大家总是想着说我怎么能够长高啊，对吧？怎么能长高啊？身高真的很复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看我们身高参差不齐， 嗯， 啊，有高的有矮的，这个，高矮矮、胖胖瘦瘦这个人群当中都有。那么身高呢，其实主要还是受遗传的控制。大概70%以上的这种概率是受遗传的控制。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说预测自己的孩子未来长多高，有很多公式啊，有很多公式，有很多经过了这个大量的统计学，这个验算，哎，还算是比较靠谱的一些公式，大家都可以拿来算一算，预测一下自己的孩子身高未来能长多高。这是遗传方面的因素，但是还有其他的非遗传方面的因素，比如说，父母本来身高还可以，但是呢，孩子为什么就哎？尤其是因为身高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它是一直是个动态的过程，对吧？ 嗯， 我们不可能知道说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是虽然说我可以预测一个身高，但是呢，孩子的生长发育曲线每个孩子又有点那么不同，有的孩子长得早，有的孩子长得晚，对不对？ 对， 尤其是到了小学这个阶段，就是家长们都很焦虑，说哎，你看那个谁谁谁班里谁谁那个身高长那么高了，我孩子为什么不怎么长个呢？大家都很有这样的焦虑。其实要缓解这部分焦虑， 嗯， 就说要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一种正常的身高情况，而不是说，他应该长这么高，或者是应该是长个儿，他没长个儿。这个其实应该去，医院去做详细的这个检查，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说，对家长来说，你要去克服你自己的焦虑，首先你要知道你的，就是比如说中国的孩子，嗯，8岁、9岁、10岁，他们男孩女孩平均身高大概是多少？你要知道这么一个数据，其实这数据很容易查到。第二个呢，有一个生长的曲线，就男孩的生长曲线、女孩生长曲线又不太一样。 嗯， 大家可以去自行对照这样的数据，去大家就去网上查一查，然后看看自己的孩子的生长发育的状况是不是趋向正常的。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如果说哎真的严重的低于了这个平均水平，或者是低于了预期，低于了这种正常的发育曲线，这个时候你快去看看医生。其实导致身高低于标准情况或者是低于预期的这个概率还是就这个情况是挺多样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其实还是要注意，身高可能只是一个表象。那么对于这个身高达不到预期的，这个比较幸运的是啊，其实大部分都可以被归为这个生长激素发育不足这一类的情况，就是说哎，他本来应该分泌生长激素，但是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然后导致了这种身材的这种发育的迟缓，或者是身材的相对矮小。这个时候需要去当然了，这个也需要去医院去做检测，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检测方法需要确诊你真的是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导致的发育的这种迟缓，这样的情况才可以使用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所谓的增高针，也就是重组的人生长激素。还有各种不同的剂型，有的是要一天打一次的，有的是一周打一次的， 嗯 啊，这样的这种这个药物的治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医学问题。第二，这些药物一定都是处方药，不是说大家说哎我孩子现在身高看起来比同龄人都矮呢，哎，那我就去打一个针吧，不是这样的。这个一定不是一个非常草率能够做出的决定，因为它还要涉及到很多问题。就你看这个新闻报道里也提了，首先它是一个非常高昂的这种医疗支出， 对， 这医疗支出呢，而且没法走医保。第二呢，就是说，它还是有副作用的，就任何的医学疗法都是有副作用的，这生长激素的注射疗法也是有副作用的，这个一定要去，符合它的适应症，然后才会这个去使用，这个是两个问题。所以说，你说它是智商税吗？不是，如果你的孩子真的被确诊为是生长激素这个分泌不足，这个生长激素缺乏，那么采用这种注射的外源的生长激素在医生的指导下是合理的一种治疗方式，是一种合理的医疗方式。 但是如果说你的孩子不符合这种这个诊断的指征，然后呢你只是想让他长得更高一点，这个时候你给他使用，或者是说医生比较草率的建议这个家长给孩子使用这样的这种疗法，那这个就是一种滥用，这种滥用呢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来我们说一下，你刚才提到呢，其实要不要用合成的生长激素，这个其实是有临床的诊断标准的，而医生是掌握这个诊断标准的，所以呢要不要打这个针其实不是家长自己说了算，而是医生说了算，我这个理解对吧？ 当然一个疗法就是说任何的疗法其实都是医生和患者双方共同的这个的，大家要一致，对吧，才能够使用，不是说也不是说医生建议什么这家长一定会用什么，或者是患者一定会用什么，这个我们在这个临床上见的也很多，不遵医嘱的也有很多，因为考虑到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涉及到生长激素的这种使用的问题呢又非常的特殊，因为第一它是给孩子用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最愿意花钱或者是最舍得花钱的就是给孩子投资， 对啊。 那么身高呢又是这种非常让家长焦虑的，这种引发人类广泛焦虑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相比于其他方面的医学的诊断或者是医学的干预，给孩子使用这种充足的人生长激素可能更容易获得家长的认可，就变成了如果说医生说建议，那么家长说我就咬咬牙我就给孩子用吧，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这种其实我们这两天正好有一个这个时事新闻啊，能跟这个事儿能够结合一点关系啊， 是梅西 吗？对，梅西不是转会了嘛，对吧？ 对， 他从那个离开了巴塞罗那，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是他梅西本人就是重组人生长激素的这个受益者，因为他我们这个现在都在回顾他跟巴塞罗那之间的故事，因为巴塞罗那挖到梅西这个宝的时候，梅西还很小，只有13岁啊，只有13岁。那个时候他的那个经纪人，然后呢跟那个就巴塞罗那的星探跟梅西呢在和他家长在餐馆里吃饭，然后在餐巾纸上写个小条子，这个小条子就说梅西这孩子我要了。然后呢其实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巴塞罗那的那个当时的俱乐部说我要负担梅西使用这个生长激素疗法的费用，因为那个时候呢梅西13岁嘛，身高呢只有不到1.3米，只有1.27米啊，只有1.27米，但是他表现出了非常高超的这种这个足球的天赋，很多家长呢也说这个孩子可能未来有前途，很多星探也说未来有前途，但是身高就有点矮，然后去医院检查发现他是生长激素缺乏，然后就开了这种生长激素的这种疗法的这种这个医学诊断，那么那个时候呢，那是你想想在20年前了，对吧？20多年前， 对， 也是非常昂贵的。梅西他的家庭出身也非常频繁，家里面其实是负担不起，包括当时看中他的其他的足球俱乐部说，哎呀，我为这么一个13岁的孩子花那么多钱值不值？然后巴塞罗那俱乐部说我愿意花这个钱，结果就成就了梅西的这个足球辉煌的足球生涯，对吧，也成就了巴塞罗那的一段传奇。但是梅西呢也使用了几年的这个生长激素疗法，引起了很多争议，说这个梅西是不是从中获益，使用相当于说是禁药一类的东西啊。当然了，这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包括梅西本人也拿出了当年他的这种各种诊断的结果，说你看我只是让我的身高达到了预期的标准，达到了预期的标准，就达到了我应该长到的，就是按照比如说我们之前刚才说的那个父亲身高加母亲身高乘以多少加减多少，那个达到那个预期值，我并没有因为用这个生长激素让我的身高超高。大家也都知道嘛，梅西的身高其实在足球运动员里面不算高的，才不到1.7米， 很普通， 还不到1.7米啊，对，其实是个在这个现代足球场上应该算是一个这个中等偏下的身高，但是大家也知道，你看身高其实在这里面没有扮演，就是在这个梅西的足球生涯当中，他其实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不算高，泯然众人，甚至还达不到平均的水平。但是身高并没有限制他，甚至说很多人也在讨论说，梅西的这种精湛的足球技巧，其实很大一部分要得益于他身高不那么高。他非常的灵活，这个。球在脚下就像粘住了一样，这个跟那些傻大个儿这个非常的不一样，踢的方式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你看，这是其实是现在社会的这个进步的表现啊。我们说，如果是说这个 不是足球而是肉搏的话，是吧，那个身高可能就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足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那么人这个其实人类大部分这个工作的分工也一样，它可能比足球要更复杂，身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更不那么重要。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就要家长们吧，虽然大家都很焦虑，但是还是要冷静一下，去衡量一下，去判断一下自己的孩子是否真的适合或者是应该长多高，这个应该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标准。在这种标准之下，大家再去规划孩子的人生。其实身高对于孩子的限制可能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比如说像奥运会刚结束嘛，对吧，你看大家这个奥运会上这个常人有常人的项目，这个身高不那么高的这个人也有身高不那么高的这个人的优势项目，比如说体操，对吧，体操场赛场上全都是一些中等偏下的身材，比如说你像女孩里面可能大家都平均不到1.5米，都很小的小个儿，但是大家在赛场上你会看到他们迸发出来的能量和展现出来的气质和这种表现，不会让你忽略了他的身高，对吧，会让你忽略了他的身高，这个真的是身高在你哪怕是运动场上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何况是在生活当中。 这个话说回来啊，我们能去参加奥运会的绝对是人中之翘楚，人中之龙凤，所以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面对的是普通社会的普通竞争。那么在这个竞争的范围当中，其实人的身高就挺重要的，所以呢这也就导致家长们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的孩子在同等条件之下能够比别人长得高一点，是不是他就会具备一些优势。实际上无论你刚才讲的是梅西的例子还是接下来我要讲的例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助推了大家这种心理。我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我们知道在二战结束以后呢，其实日本人的平均身高的增长的幅度还是这个涨幅很大的，基本上是接近10厘米。那既然说一个国家的人口的平均身高都能涨10厘米，那他们的这个身高又是怎么长出来的？你刚才提到说受到先天的影响，那我比如说我和我的这个夫人要是个子不高，我希望我们家的孩子他可以摆脱这个先天的影响，甚至用药的方式能够长到原本基础的120%甚至150%，那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啊。于是我就选择去注射生长激素。你怎么解读我的这个提问？ 首先呢，就是我还之前还真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也写过一篇文章在探讨，比如说像这个，尤其涉及到东亚三国啊，我们中日韩这个近邻三国，大家总是在比身高，比来比去的。然后呢，这个身高呢，有很多的这个，其实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首先，你怎么去调查，怎么去统计一个国家的平均身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非常具有科学这个难度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讨论东亚三国，我们先不说东亚三国，我们再说一些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呢就是世界各国里面大家平均身高最高的国家大概要数荷兰。荷兰的男性的平均身高超过了1.8米，女性的平均身高超过了1.75米。很多人去荷兰旅行的话就会觉得可能很不方便，因为荷兰的很多东西都是按照荷兰人的平均身高来设计的，比如说各种台子呀，这台面啊什么的，镜子啊，镜子的高度啊，你会觉得很别扭。但是呢我去查了一下数据啊，我就非常意外的发现，荷兰人在100年前，他们就是在梵高那个年代，梵高是荷兰人嘛，在梵高那个年代100多年前，他们的平均身高在欧洲的中下水平，可能就是男性平均身高在1.7米还不到一点点啊，就是梵高的身高就是1.7米不到。然后呢今天你放到这个荷兰的街头，它绝对会藏在人堆里面长不出来，但是当年是属于平均甚至是比平均更高一点的身高。这是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什么，让一个国家的平均身高长了这么多， 对 啊，将近20厘米。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很多研究发现呢，其实一个国家的平均身高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身高一大部分是遗传，但是呢这个遗传之外的还有20%-30%的这个作用。这个20%-30%的作用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主要体现在营养方面。营养就很悬了，就是大家说一天一杯奶啊或者是什么，其实对于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也会看到中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年轻人的身高相比于他们的长辈，相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来说已经长了很多。今天我们的中国的孩子也一样，中国的年轻人现在17岁的年轻人平均身高 比他们的爷爷奶奶那辈儿要平均长了十多厘米，也都长了十多厘米。 嗯， 而这些呢，其实是营养的结果，营养这个增长的结果。就是说，过去这些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父母辈那辈儿，或者是爷爷奶奶那辈儿，他们的平均身高不高，其实不是说他们的基因长不了那么高，而是说他们的营养没跟上。大部分人处于营养不良的一种状况，尤其是在儿童期和甚至在胎儿期，就是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呢，其实营养不良导致了胎儿的发育就比较的迟缓，然后在儿童期的这种身高增长的关键阶段，他老吃不饱，营养不足，导致了身高没有达到预期。这样的数据呢，其实也有很，现在社会里面也有很多非常典型的这种案例。比如说一个案例呢，是这个我们知道中美洲有个国家叫危地马拉。 对， 危地马拉呢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一个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曾经爆发过内战。爆发内战之后呢，有很多的危地马拉人就逃难了啊，就当做了难民。其中有一部分人呢，就跑到了美国去，就是那一部分人的孩子，都是危地马拉人。然后呢，在他们长到八九岁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有人类学家把他们跟留在危地马拉当地的他们的，比如表姐、表妹、表哥、表弟，他们做了一些这个身高的这种调查、统计。在10岁的时候，他们在美国的危地马拉人和在留在当地的危地马拉人的身高已经差了将近10厘米，有7厘米之多了。 哇， 就有非常，就是营养的状况的区别啊，就是因为。经济欠发达，然后大家都吃不饱肚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包括还有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我们都说这个东亚三国中日韩，咱老忘了咱们近邻朝鲜，对吧，老忘了咱们近邻朝鲜。你看朝鲜跟韩国其实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分开了，其实他们是同文同种，甚至离开了，就是大家分开了还没有，还一代人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今天韩国和朝鲜的年轻人的平均身高的差距也有十来厘米了。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和经济发展和这个大家的这个平均的生活水平有关的。而且就是涉及到平均身高，又跟这个就是大家的这种均贫富的程度有关系。就是说不是说你国家强大了或者是国家富了它平均身高就能高，是大家所有的这个公民都富起来了，就是消灭了贫困，哎，这个时候呢平均身高才会拔起来。这个呢也是我们会看到，其实涉及到身高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的统计，统计数据也非常有意思。比如像中国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数据，现在的农村孩子和城市的孩子的平均身高是有差距的，这个是历来就有差距，但是这种差距的这种范围随着时代的变化在缩小，在缩小，证明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这种贫富差距其实在这个决定营养水平这个层面上已经在逐渐的缩小了。比如说大家即便是在相对比较贫困的地区，也不太会被营养不良这种情况所困扰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例子。那么你说，说我的孩子就我想让他更高一点，是吧？更高一点，还是要话说回来，像生长激素疗法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经过了这种医学检验的，所谓的正规的这种干预身高的方法也好，本身都是有这个副作用的。你要去衡量这个副作用，甚至说。大家老说，哎，长高了一定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当大家这个身高不算高的时候，总是很羡慕身高高的人。其实，高的人也有高的人的烦恼，真的是高的人有高的人。 你说到这一点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作为家庭身高平均超过1.8米的人，对吧？您和您夫人个头都超过1.8米，来跟我们讲讲高个子的困扰。 高个子的困扰呢，你看从我的这个例子来说吧，确实呢我们家的平均身高都相对比较高一些，那么就碰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超出了这个大家的平均身高值还比较多。那么像我小时候，我印象很深，我在上初中之前，其实我在初三之前身高发育都一直还不算特别快，在班里面都是中下水平。那么在初二下学期到初三初四，我们初中那时候上4年，那这几年的时间里面身高在迅速的长高，然后我那时候基本上买一条裤子大概只能穿3个月的时间，就短了，就不能穿了。然后这个身高导致的这种生长痛非常的厉害，那个时候关节痛的这个不得了，睡晚上睡不着觉，也而且呢就是说你像这个在身高，你当你超出了这个你的平均，超出了你的周围同龄人的平均身高的时候，你还要面临到高个子歧视， 想象不到吧？当你的身高比较矮的时候，你会被歧视， 会被叫傻大个吗？ 超过了平均身高的，对啊，会被叫傻大个。然后尤其是当你身高比较高，但是你的运动能力又没有达到这个大家的预期的时候，比如说你看他们班有一个1.9米的，他应该去打篮球啊，对不对？到篮球场拉出去了，你又本身不是一个运动天赋特别好的人，然后就会被歧视啊，然后被歧视说你看白长那么大一个的吧，傻大个一个，对吧？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多，尤其是女孩其实更多。女孩里面更多，这是我夫人的经验了，就是说当她生长也比较发育的比较早，那么在中学的时候，还没上中学的时候，小学5年级的时候，身高已经快1.7米了，已经跟那个班里的老师都差不多高了。那个时候其实是受到了很多的这种歧视，受到了很多的排挤，也是这个很非常的困扰。那么其实像这些都是心理的，还有生理的或者是更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买衣服很困难，然后你的鞋码永远是这个不会是减价的那种，永远是非常稀缺，说哎终于能够买到一个大码的鞋或者是一个大码的衣服，然后你打折的永远都是 M 号 L 号，你的XXXL 永远不打折。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社会是按照大家的平均身高来设计的，就包括像我搬家到广州来，这边可能就是平均身高可能比北方还要稍微矮一点，我们刚来的时候装修房子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之前的这种房子，之前的这种统一装修的房子，这个厨房的台面非常的矮，然后你切菜是非常的累的，你要弯着腰非常的累，然后呢镜子也挂得非常的矮，你在照镜子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的脸，你只能弯下腰来才能看到自己的脸。这种情况也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感受不到，其实当你的身高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各种方面的这种参数也好，处在这个社会的这个主流区域里面，比如说所谓的我们说中型曲线啊，正态分布嘛，中型曲线的中间的位置，中间前后的位置，你是会非常的舒服的，你会感受不到这个社会它不是为你设计的，当你超出了这个范围，不管是低还是高，其实都一样，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烦。比如说你看我们说这个这个体育圈里面有很多高人啊、有很多高人，就包括姚明啊，包括很多的这个身高就是远远超过了我们正常人的这些人群，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就更多了，甚至说你能想象姚明坐在经济舱里面是什么感觉吗？在F1的经济舱里什么感觉，或者是坐在一个普通的轿车里面，他的腿会折叠成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说他去随便去哪个地方住店，床永远不够长，的脚永远在床的外面耷拉着，这种状况你能想象到，其实也会因为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啊，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当你去能体会的话，你就觉得说这个身高在正常范围的前后波这块就其实就可以了，你不要高有高的坏处，矮有矮的这个痛苦。其实真的人呢都不是一个平均的人，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就方方面面的超长的东西，超出了这个平均值的东西，或者是不跟平均值不太一样的东西。我觉得随着社会进步嘛，大家逐渐的就是说慢慢的能够接纳多样性，对于高个子也好，或者对于矮个子也好，大家都能够接纳去欣赏其中的美，自然的美。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我们，你看，这马上这个奥运会结束了之后，残奥会马上要开始了。其实也一样，在残奥会里面还有很多完全是病理性的身高异常的这种例子，比如说侏儒症，先天这个成骨不全啊，或者是这样的。曾经这些人在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管是从这个生理上、社会上还是心理上讲，他们这个确实跟大部分人的差异会非常的大，这种这个痛苦的程度可能是我们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你看残奥会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展示的舞台，我们会在残奥会未来几天里面看到很多跟普通人跟这种平均水平的人非常不一样的人类，他们也能展现出力与美，展现出自己的这种能力，展现出自己的光辉，这是非常我们应该非常欣慰的吧。随着社会进步，这样的情况会就是对于人类多样性的这种接纳会越来越普遍，那么对于这种多样性人类的这种不便，在未来社会里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吧。 好，刚才呢，收头也给我们讲到这一部分啊，有升华了，哎，有价值体现了，这个很好，让大家呢接纳人类各种各样的形态。其实呢，今天在我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看到网上有一句评论还是蛮在理的，说每一个在世间当中的人，就像是被老天爷啃过一口的苹果一样，啃的位置不一样，其实你在世界上的状态不一样，有漂亮的，有不漂亮的，有高的，有矮的，有各种天赋异禀的，也有各种先天缺陷的。其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接纳现有的一切。但是呢，现实情况中人总是会有各种想法，也希望能够借助科技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改变现有的不足，甚至说来弥补一些缺陷。你刚才提到一点啊，反复提到一点，如果滥用这种合成的生长激素，实际上是会对于身体有副作用的。我觉得这个副作用我们今天需要在节目中给各位朋友，尤其是想要打这个针的家长朋友要说明白，要让大家心里呢有谱。如果你真的打算这么去用，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寿陀，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医学问题，确实呢你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像目前来看，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诊疗指南上对于生长激素的这种这个使用这个合成生长激素的副作用呢，还是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它会导致这个颅压的升高，就是颅内压的升高。颅内压升高呢，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如果这个对于眼睛啊，对于这样包括会产生头晕啊，这种效果，然后呢这个都可能会出现。另外呢，使用生长激素呢，对于血糖的平稳会有影响，因为其实在人身体里面，生长激素，我们包括说我们的说长个这件事儿为什么复杂，因为它太基础了，它涉及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跟这个性成熟有关系，跟性成熟的这种快慢有关系，跟胖瘦程度有关系，跟你的身体里的胰岛素水平有关系。所以说当你在外源补充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打乱身体里面的这一套就非常敏感的非常脆弱的这种平衡，会导致各种问题。比如说像你如果是真的给孩子使用的话，你会去定期的去监测孩子的血糖水平啊，监测孩子的这个颅压呀，监测孩子的发育状况啊，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甚至还有一些可能会导致肿瘤的这种发生啊。就当然是说统计和概率上的，也不是说你每个人都会这个得肿瘤，这个不是的，但是它会有风险上的增加。所以说确实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医疗操作，你不管是每周打一次也好，还是每天打一次也好，你总是要长期的使用这个，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你才能完成一个诊疗周期。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除了身体反应之外的其他的状况，包括你这种依从性啊，包括这种带来的不便啊，包括带来的这种附加的这种心理的影响啊，其实都需要去综合的考虑。总之一句话，其实还是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做诊断，然后呢听医生的建议，并且呢当然了，我也看到了一些报道啊，包括这几年在身边碰到这样的例子，也应该更加规范这个合成人生长激素的这种使用状况。 对， 去减少它的非医学方面的应用，减少它的滥用，来减少医疗消费，包括这种不必要的带来的风险。这种情况呢，可能会需要我们的这种医学监管的这种机构来重视起这件事情来。真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事物啊，因为这种疗法普及，或者是说成本降到了大家能够相对比较能够接受的程度，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那最近几年呢，就大家在身边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给孩子使用这样的这个产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一些规范啊，或者一些这个指南可能更新，可能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的这种潮流。所以说我还是挺期待新一版的这种像这个矮身材儿童的诊疗指南啊发布。因为像上一版还是2013年，我看到是2013年发布的，像过去都已经8年时间了，可能需要再修订，然后去更新一些内容，可能会更加约束医疗机构这个开生长激素的这种情况了。 好， 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有一句呢特别在点儿上，我也和你分享啊。他说，资本已经盯上孩子的身高了，不要让激素祸害了中国的孩子，我们只要健康运动、睡眠、饮食，这就足够了。刚才最后呢提到的健康运动、睡眠、饮食，能够弥补你之前说到的30%的啊后天可以去增补的部分吗？ 这个是很玄幻的，其实很随机的。里面我们说，如果说某些东西能够确定的、迅速的，改变某个具体的人的身高的话，那相信那个东西现在早就变成一种神药了，因为大家对身高的焦虑又那么的广泛。难就难在，对身高这件事难就难在呢，就是说，你看我们说了，像你要带孩子多运动啊，然后这个多睡觉啊，然后这个营养要跟上啊，这些呢都是普适性的这种普适性的一种方案，或者是普适性的建议，每个孩子都应该这样做。但是呢，又奇怪的是，不是所有的孩子用了这个之后，都会表现出在身高方面，哎，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差异。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也比较的难，比较难办。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建议，不管是让孩子早点睡哈、少熬夜，少玩点这个手机电脑，然后呢多出去户外运动，它总归呢是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种这个一种指南或者是一种建议。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对家长来说，可能你除了像他能够改变孩子的身高之外，还能给你带来更多的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好处。比如说孩子，哎，不吃饭，不爱吃饭怎么办？我前两天刚刚跟这个我们其他的这种家长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说我姑娘就不爱吃饭。我说那是因为你的户外运动不够，当你每天带她出去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充分的在外面玩的时候，你看她回家吃饭不吃饭，她还喊不喊饿？她一定会喊饿的。一方面呢，就是说运动量大了之后你的消耗大了，另一方面呢，大家在外面运动的时候你会少吃很多的零食。很多家长说我孩子不整顿吃饭，你要注意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整天只要醒了之后嘴就没停的时候，家里面这个那个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总是在吃。 对， 其实当你带他出去的户外运动他也开心，然后呢家长可能会有点累了，当然，但是你会发现说，哎，这孩子整顿吃饭的时候会表现得狼吞虎咽，说从来没见得那么饿过。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很难。但是我希望，可能随着像这种最近的也是新闻嘛，教育方面的改革，然后包括这种对于孩子培养的方面的一些反思和这种新的一些举措，能让孩子更多的去运动，能更早点睡觉。然后除了让孩子能够这个长个更多一些，从平均的角度来说啊，从全国的角度来说一定会是这样的。那对于孩子个体来说，一定也能收获更多的快乐，家长呢一定能够看到让你欣慰的东西。 好，谢谢收托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其实呢，来说是解决孩子身高的问题，倒不如说呢，真正是要解决家长自身焦虑的问题。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可以给各位家长朋友起到一些缓解焦虑的作用。那么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本节目的科学顾问收托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 好，再见。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每天晚间的相同时间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再见。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放烟花、蒸桑拿。Pineapple, mango, mango, Shabba, Badia, 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 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酒桑塔、做 SPA、放烟花、蒸桑拿、Coco、Pineapple、Mango、Mango、沙巴、巴厘亚。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